真的， 真，容颜是纯真，真不会变成妄。妄是什么？从真起妄啊！妄是虚妄，妄不是真。但是这个妄要不能够看破，妄妨碍了真，妨碍自己认识真，妨碍自己受用真。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妨碍自己，不妨碍他人。他人正得的时候不妨碍他人，只妨碍自己啊。由此可知，你物与别人都不相关。与环境也不相关，诸位要能把这一点看破了，你就不必看相算命看风水了。为什么呢？所在之处无不吉祥，那就是华严所讲的一真法界啊。净土里面所讲的十报庄严土，常寂光净土，哪里有不好呢？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学佛人无论是修学哪个法门，研究什么经论，要晓得方向跟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破除妄想之中，这个就对了。如果要不能破除妄想之中，必然是增长妄想之中，那就错了。只要到增长妄想之中，这就是佛学不实学佛了。这个佛学与佛学与学佛这个界限就在此地。经典讲到这个地方，说明了真心随缘尽之言，我们把它叫做甚至凡夫不同的称呼。可是凡夫无始界以来唯识里面所讲的名言习气很重啊，就是执着名字相，一听说这个名字又起执着了，不但不能破执着，不能立妄想，又增长执着，又增长妄想，这就叫迷呀。 啊， 我们自己好好的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。所谓立根，它是什么？它不用你，它一天了之后啊，它就开悟了。真相大白，他悟了。给诸位说，悟是一心，一心就是清净心，啊，二心就不清净了。所以叫你一心开悟啊，一心明证啊。这个时候才晓得，整个的大宇宙就是自己一个清净心而已，本觉常住啊，无关修正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说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，这个华严经上的两句话。真有道理啊。为什么说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呢？那个聪明智慧的人都是落在妄想执着里头，不解如来真实义啊！你拿经的时候他字字都认识啊，句句他还都懂得啊，他真懂得吗？不是的，他是分别执着懂得，立分别执着他不懂得。那么佛法要人说，什么人说呢？要那个清净心的人说，要那个一心人说来说。为什么呢？他的说，他的行与性相应，是一不是二。是有东西人的这个人来说，不是佛的意思。心里面空空如也，本来无一物的那个人说，与佛就相应。那么诸位是仔细在大经大论里面为你关照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情。请看下面经文，下面经文呢，这是讲到两种破解，我能如虽先悟本觉妙明，性非因缘非自然性，而即而又未明，如是觉无明，非合合生即不合合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先说明他已经听过的啊，所讲过的这个道理， 然后啊， 再说我呢还没有听说过的。我南前面曾经讲过，应念自然，住和合相，与不和合，说心又未开啊，未开就是迷雾啊，心中有茅塞，求佛替他拔除开启。那么佛就同分见妄、别业见妄这两种妄见，重复破解因缘自然的两种执着。意思是说，我乃听了前面重重开示，毕竟是已经觉悟了，但是合合不合合这个意思依然是有一些疑惑啊，为什么呢？前面佛没有详细的说明。什么叫合合呢？平常佛在经论里面讲，真如与阿赖耶合合，这叫做第八识。但是诸位要记住，佛所说一切法都是方便说啊，真实法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禅家所谓是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所说的一切法，句句话都是意在言外。要你去悟，不能去想，一想就糟糕了。哎呀，佛说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坏了。为什么呢？落在意识里面去了。啊，所谓是死在文具之下，我的一想就悟了，那是假的悟，那叫狂慧，不是真悟。真悟就不是你用思维、用想象、用推理，哦，这个事情我明了了，我悟了，没那个道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那个思能思维想象的根本就是个迷，迷只有愈迷愈深，怎么会迷到后来会迷悟了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没有这个道理的啊。可见的，你要是不会的，不会的就愈迷愈深啊。没法子超越啊！啊，悟就是什么呢？不用分别心，所以我也常常教诸位啊，大家来听听，听完就完了，懂就懂了，不懂不要去想去啊，越想是越迷，越迷越深。没有关系，根本就不要理会他。为什么呢？还有第二遍，还有第三遍， 啊， 念书听多了，心越清越清净，越清越不分别。只要用不分别心，机缘一接触到就恍然大悟啊！这个是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啊，世间法就是用意识性，佛法不用意识性。佛法里面讲的智慧是无分别智，离开分别就是智，有分别不是智，是识啊，是意识啊。那么我说这些话呢，也是一再提醒大家，佛讲和合，讲不和合，是随顺众生的妄想分别，方便说的，不是真的。是用这些方便话来诱导我们，使我们体悟事实的真相啊。那么这也是佛法难说难解之处。众生八十天中，因为具有无始以来的见病，这个见病啊，就是切知邪见呐。什么叫切知邪见呢？就是对一切法生起种种的见解。各位要晓得，这个见解就是病。为什么呢？见解就是分别，就是妄想，就是执着。我再告诉诸位，佛与大菩萨在一切法当中没有见解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。所以你要说是我这个大乘佛法是从小乘演变过来的啊，这个学说是从那些学说演变出来的，你要这样子看佛法，那佛真是摇头流眼泪喊冤枉啊，冤在枉也呀。为什么呢？佛哪有知见，他有什么演变呢？说得明白一点，佛根本就没有说法，你还说这个思想那从那演变过来的，这不叫大冤枉吗？那么说这些话的人，正是他自己头脑从这个演变出那个，从那个演变出那个，那越迷越深，与佛不相干。不但与佛不相干，我们拿六祖来看就不相干。六祖心中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有尘埃，他都没有这些东西。那六祖都没有了，释迦牟尼佛怎么会有呢？不可能有这些东西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在开经偈里讲的念解如来真实义，这个是好难好难的事情啊。那么诸位，这咱们走这个是佛的道，菩萨道这条路，这里头明路只有一条啊，除了这一条明路之外，其余都是暗路。 须有慧眼有法眼才能够辨别。啊，你能够走到这条明路才有结果。啊，一切经摆在面前，啊，这个经典本身就有明有暗，暗与佛都不相干。为什么呢？佛说一切法乃有明暗，明暗是在自己心中。啊，自己用一心，用清净心，就是光明的；用分别心，用执着心，用等的退想，就是黑暗的。以前给诸位说过很多次，念经是三学三会，一时完成，这是明路啊。念经如此，听讲也是如此，看经也是如此。啊，这个法子会了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无不如是，这就成佛成祖了。啊，念经的时候心里面一念不生，这就是定啊。念经的时候供我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念经就是众善奉行啊。经这是圣人的言教，至善的妙法，这是众善奉行啊。事出世间没有一桩善法不在里面，圆满极了。念经的时候四字分明，这就是慧啊。所以说是从一部经念到念到中，心里面不生一个恶念啊，也不起一个善念，心清净平等，一个字不说，这是戒定慧三学同一个时候就完成了。这个叫念经啊。念经不是叫你，哎呀，这一句是怎么讲的，那一句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叫你干这个的，干这个什么？那走暗路了。啊，也不是说，哎呀，佛菩萨，你看我今天又念了一遍了，你要保佑我啊。嗯，那个念经是念给佛菩萨听的，有口无心，那也是走的黑路，不是走明路。啊，明路是三学三会一时完成，这是明。除此之外，黑路一条。啊，那么听经讲经，亦复如是啊。你是问问我们是怎么个修法呢？一切境界里面起心动念，这不是静定是什么呢？这个病病得深啊，不勤快啊，病没有好，没有完全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境界相啊， 好像时候啊，所以佛就顺到我们的观念，顺到我们的境地啊，来说这是真妄回合，叫阿赖耶。为什么佛这么一说，我们很赞成，不会反对，还说哎呀，佛说这话很有道理啊。实际上哪有什么道理啊？所以佛在此地说啊，如虽心悟啊，本觉妙明，性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说出这么几句话了。下面说的，哎呦，你还有不晓得的啊，又是作缘。非合合生，即不合合。觉是本觉真性，缘就是原本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觉是原本就有的。本觉本来就觉，不是修得的啊。那么话说，我们现在的觉有没有失去？有没有失去啊？啊，而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形呢？本觉与妄觉同时起作用。我再给诸位说，本觉起的作用是真实的作用，妄觉起的作用是假作用。可是我们现在迷了，把那个假的作用当作真的，真实的作用不知道。现在情形就这个情形啊，诸佛菩萨的真实的作用他知道，那个假的作用他也晓得。假的作用啊，与真的作用不相妨碍，不但不相妨碍，还能相辅相成。那个真的作用啊，自受用；假的作用而他受用，那妙极了。这是诸佛菩萨，是妙不可言啊！佛与佛在一起，佛与菩萨在一起，真对真啊。佛与众生在一起，佛把他那一份妄对我们的妄啊，但是他那一份妄对我，他不迷，妄即是真啊。我们的一份妄迷了，迷了的妄不是真，这么个境界啊。所以佛给我们讲呢，所以有本觉，有实觉，有究竟觉。实觉从哪的？实觉从本觉来的。那么试问问，既然从本觉来的，能不能说因缘呢？诸位想想因缘的定义，这就加不上去啊。啊，因缘是随缘随变，那么是不是说合合呢？合合是不变不随缘啊，不是，那是讲自然的，自然是不变不随缘啊。后面还讨论到啊， 因为这个非活活非不活活底下就是非自然性非不自然性啊。那么这个意境呢又要深一层了。既然晓得非因里面，就应该明了非活活。如果再要聪明一点，也可以一下就悟到非自然。非不活活啊，一切都加不上啊！这个比前面一层就是非因缘非自然性是又要深一层了啊！这个非因缘非自然前面就诸位讲过啊，我还用四句给诸位简辩。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啊。我把它开成四句：不变随缘的是诸佛与那些道家慈航的大菩萨，已经不变了，恒顺一切众生，道家慈航。随缘不变的是菩萨，正是我们要学的。我们在一切境界里的随缘，学什么呢？学不变。不变就是学如如不动啊，学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念。在境界里头锻炼清净心，所以是一思念心呐、啊，这是菩萨。不变不随缘，那是小乘。小乘证得不变了，他不随缘。啊，随缘随变呢是凡夫。啊，我们的心随外面境界就变。啊，变什么呢？变喜怒哀乐。顺心的就喜，不顺心的就发脾气，就随着外面境界变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来说明啊，这个佛菩萨罗汉与凡夫境界的差别不一样的。啊，那么今天呢，这又深入一层呢。讲这个非活活与不活活啊，就是活活与不活活这个问题有深一层啊。前面的道理真懂得了，这个地方可以能悟得出来啊。那么佛这么一解释也是大慈大悲呀 啊，怕的我们前面听了还不悟，这就又等于重复说一遍，换一个题目啊。可见在楞严经里头处处有悟处，时时有悟处啊。古人说之为开智慧的楞严，可以说名副其实啊，确实是开智慧的一部经典。那么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还没答复啊，答复的人呢在底下一段。我们今天的时间到啊，下面这个答复的呢，下一个星期六我们再来研究。